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本周十首推荐新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那首先我们来看本周第40位，这首歌曲进榜2周，由平安带来这样一首《吉祥阿爸》。 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携手奔小康，山雄鹰飞，雪雨披霞光，素有茶农貌牛壮，高原是家乡，圣洁哈达在心上，何必去远航，天路连接汉藏，相策马追太阳，青山绿携手奔小康，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咿呀啦嗦，家是心中最温暖地方。想携手奔小康。 Number 第39位。 悄悄地贴近你，感受了你的气息，你看着我的眼睛，让人着了迷。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多么珍惜，你只是无法抗拒。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只是对这游戏上瘾。 38位。 你哭了，赢得很微弱，有故事的人见不得你和，还有彩蛋，你就起身了，错过最后那一幕，终于留在他身边，世界守在他身边，等待他承诺，最终等到的风里有苦涩，一句沉默，我就停在很还很温柔，还算美。 这首五排十二座来自于郁可唯。 五排十二座，你是不是也常坐？ 五排十二座五幺二，我要爱。这是一首关于爱的表达的歌曲，那这首歌曲进榜七周，最好位次第四名，本周来到第38位。39位是 Sunny 杨云晴这样一首《影》进榜四周，第40位则是平安所演唱的《吉祥阿爸》。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进榜五周，最好位次第三名。这首《锦绣梦》来自于飞儿乐团《钻石之星》专辑当中的一首国风主打歌。 看清吧，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追逐谁依然歌颂残雪，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荷冬，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吧，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 36位。 他跳楼变不紧急，可惜笑得自立，希望埋藏在歌里，我们的心愿刹那之间共鸣， 身为 rocker 的小鬼王林凯，这首 Shining in the Dark 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36位。 第35位。 这首《活过》来自于范晓萱，也是他为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创作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进榜三周，本周来到第35位。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由拉拉徐佳莹演唱，也是电视剧《说再见》当中的歌曲。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最远的远方》。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答案。 三位呢，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 喜爱，但它不是我的工作，不像是体操比赛，没有对错，无需通过，只是把我想说的全都对着你去诉说。如果还有梦想，就请你现在去做，行动起来，不怕失败，管它带来什么，是成功或是挫折，是悲伤或是快乐，坚持到底，不放弃，对自己不要害怕，有梦想的光照着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发一梦回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就算一盘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我们，他说多勇敢啊，恣意发光的刹那，完美。 32位 number。 眼看要成为最美收藏，你却突然选择了意外，我变成了笑话，还紧握不放，禁锢在自己虚构。 不在的时候，这样一句来者何人，真的是会让人有些伤感，甚至是有些凉薄。那这首歌曲来自于 Lara 梁心怡的来者何人，进榜两周，本周第32位。第33位是熊猫糖和奥运健儿体操选手肖若腾共同带来这样一首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而第34位则是徐佳莹所演唱的最远的远方。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位新加坡的音乐少年 EC 依萍这首《秋时雨》，真的是在此刻的北京来说是一首非常应景的歌了。那这首歌呢，进榜四周，最好位次是第9名，本周来到第31位。 中的西风看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1期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时有推荐新歌两首踢馆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呢？在上半段的榜单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首新歌进榜。那到了这一时段，首先我们从第30位歌曲开始为你揭晓。本周第30位是毛不易创作的这样一首《海上日记》，一首非常深沉浪漫的歌曲，来自于他最新专辑《幼鸟指南》当中，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进榜4周、本周第30位毛不易《海上日记》。 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笑容和你纷飞的衣袖，在暮色中 第29位。 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累了，忽然之间恨了，没有灵魂，但可以活着。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不曾再将我成了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失去所有。 Number 第二十八位。 这首阿兰的《尘埃》是一首新歌进榜，本周第二十八位。这首歌是音乐创作人扎门赞曾格桑多作词，英国创作人阿比琼斯作曲的一首歌。那这首《尘埃》来自于阿兰本周新歌进榜第二十八位，二十九位则是韦礼安所演唱的《忽然》。这首歌的歌曲灵感也是来自因为疫情宅在家中，很多计划不得不暂停，面对无常的世事无关对错了然顿悟，于是这首歌邀请到了陈建奇来担任制作人，也是在2016年《四层》之后二人的再度合作。而第三十位则是在摇滚曲式之下的一首音乐散文，由毛不易所带来的这样一首非常浪漫的《海上日记》。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是由余文文所演唱的《离开我》。 不再打听你的下落，不再皱眉为你难过，我会换个城市去生活，不给你的记忆留作。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活得 Number 第26位。 最温暖的家，由我们来守护它。今夜，现在，那曾经的时光，是多么让人难忘。感谢，期待，一起探出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清晰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So shine, search your light. 二十五位， 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贪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时光千载至少留山色，波澜壮阔，绿水清波，祥云朵朵，桃红鸟语，彼岸花开，无限期待为你到来。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贪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时光千载至少留白，一笔画勾勒 这是戴安妮所演唱的《锦绣大地春常在》，这首歌进榜六周，最好位次第九位，本周来到第二十五位。第二十六位则是张靓颖所演唱的《绽放美妙惊喜》，这样一首 迪斯尼的风格的歌曲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26位，而本周第27位则是余文文所演唱的《离开我》。2021年第31期周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本周第24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杨宗纬所演唱的《施舍》，也是网剧《你好，火焰蓝》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也唱出了剧中人物罗杰爱而不得的一种忧郁和心酸。 把孤独当作习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让生活终归平静简单。未说出口的喜欢，喝酒而不得的遗憾，无论怎样都是落单。终于决定不再自我为难，让时间释然。你和他的故事多圆满，也与我无关。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那件你施舍的外套没舍得丢。在意的细节遗漏了也好，多一个人去遗忘，就少一份记的必要。可你的回忆我始终解不掉。 Number 第23位。 他是轻飘飘的人，听说后来生了根，他的传说像奇迹，神乎其神。像我那些梦想有点走出大梦想，他知道他如愿，自己像棵大树高耸入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他走出梦想。 number 第二十二位。 剑桥与横流争鸣，往事无二天地听，一世名如风走一全凭，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一曲陈情弹平声音。你问凡尘过往被珍惜的真心，何曾畏惧过别离。我愿肆意成全你手的侠义，如许我负时光推移你的记忆，青山竹林起舞盘云，只一方天地，一坛长饮喧嚣风雨，如许我携星云涟漪听你道期许，我同心思成名你的坚定，年少桀骜的落笔，江湖未却真心情，岁月坦荡虚无会历经， 本周第二十二位这首新歌进榜，来自于林志炫的《如许》，由栾杰作词谭旋作曲。那这首歌也是动画片《魔道祖师》当中的这样一首片头曲。而本周第二十三位入榜九周最好位次冠军头衔李健，这首《门》来自于他最新专辑《无时无刻》，本周来到第二十三位。二十四位是一首新歌进榜，杨宗纬的《施舍》。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是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3位，由阿信创作并带来的这样一首《清空未来》。 相爱的灿烂

Number 第十九位。 托起了生命，你用爱，心和心就是一座城。哦，我期待最好的黎明。哦，我祈祷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 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有温暖希望就存在你心中，永不畏惧。 十八位。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无助，可在狂风的那边也孤独。天南地北，陌生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

number 第十五位。 你是我唱你世界到处爱，为了得到你呼吸做一个反派。 Be a Spider-Man 带你去兜风， Be a Iron Man Love you 3000 girl I find it so hard to be a hero I tried my best to save you I tried so hard to love youOut of me, but now you're breaking down my fantasies, yeah. When you're by my side, I feel invincible. But now you make me so afraid of you. You turn your back and I'm invisible. 刚才是进榜新歌，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由黄小鬼王琳凯所带来的 Super Villain。 第十六位也是一首进榜新歌，由熊猫糖所演唱的 The One， 这是唱跳男团 Produce Pandas 的全新单曲，也是他们出道一周年的纪念曲 The One。 而本周第十七位这首歌曲则是张延琪所带来的 It's Time。 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金歌新歌进榜，由金海心所带来的《反方向流浪》。 就像今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遗忘之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带 十三位。 夜如今嘲笑已逝，霞光花 是幻影，沙玻璃虚波淡淡，衬衣架是根虚幻，夕阳刹那无路，两河去烟散了旁，日思一夜念起梦，山线又变千点，随风变随意化雨，应作如此般观，世间人世间事 蒋凡这首《关》新歌进榜本周第十三位。 世间人，世间事，残影作 第十二位。 这首充满童话和浪漫的《超光速》来自于波兰童话。如果可以超光速回到另外一个空间，你最想去哪儿呢？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与飞门的主唱蒋凡所带来的《关》。在去年与飞门签约到了摩登天空旗下，那主唱蒋凡也是回归到了乐队当中，同时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全新 EP《凡非凡》。那这一张 EP 当中的音乐部分呢，是由英国电子音乐人Catching Flies 完成，歌词部分呢请到了诗人扎西拉姆多多来创作。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关》，便是二人的这样一次不同寻常的音乐合作。2021年第31期中文榜单 Top 40第14位，这首进榜新歌也是本周的踢馆歌，由金海心所带来的《反方向流浪》踢馆成功。在这里要恭喜海心。同时呢，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本周第11位，这首画卷来自于张艺兴的创作并演唱，也是一首进榜新歌。从他的连 producer 延续下来，在时下最潮流的曲风当中，也是植入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画卷》，来自于张艺兴，本周新歌进榜第十一位。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周杰伦、李荣浩、莫。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 新歌二号张艺兴、画卷。 我躺遍千山万水，上游着大江南北。 新歌三号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新歌四号林志炫、如许。 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 新歌五号杨宗纬、施舍。 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 新歌六号小鬼王琳凯 NYK Super Villain。 你是我唱你世界到处玩。 新歌七号蒋凡、关。 而如今嘲笑已息。 新歌八号阿兰、陈矮。 三种地方的誓言等他金色的马。 新歌九号威里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新歌十号熊猫糖 The One。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规平静简单，为

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上，就会 薛之谦这样一首《变废为宝》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五位，本周来到第六名。而本周第七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郑云龙所演唱的《守护》，第八名是毛不易带来的《甘心替代你》。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第五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冠军位置，空降冠军。那本周依然跻身在 Top 10的行列，这是孙楠和周深两位唱将所带来的《中国加油歌》。 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 变废为宝。 这是本周第四名李宇春的《轻浮》，而本周第三位则是李荣浩和周杰伦共同带来的《默》。那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本周第五位由孙楠和周深共同带来的《中国加油歌》。 这首《中国加油歌》由孙楠和周深共同带来，也是王品九、常石磊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五位，第六名则是薛之谦所演唱的《变废为宝》，第七位是一首新歌进榜郑云龙的《守护》。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我们的第四位是李宇春的《轻浮》，第三名是李荣浩、周杰伦共同带来的《默》，第二名刘德华《奉陪到底》。 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 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李宇春这首《轻浮》进榜两周，上周停留在第二位，本周来到第四名。而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本周第三位是一首新歌进榜，李荣浩、周杰伦隔空对唱的这样一首《默》。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这样流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牵肠发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 这首《默》的原唱是那英，不过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和周杰伦的这样的一次合作。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亚军位置，刘德华这首《奉陪到底》由他作词，蔡晓恩作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三位，本周上升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亚军位置。 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 已经出道40年的刘德华，这样一首《奉陪到底》也是一首新歌。2021年第31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张杰这首《你值得更好的》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也是他的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你值得更好的》，由小韩作词，黄韵仁作曲。在这里要恭喜张杰，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你值得更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眼里塞满了谅解，深情慰藉，说他的心在淌血，语气哽咽，对不起得妥协，忍痛向你道别，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他应向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为